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经济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11号星期五，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3和8。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年放假安排公布，春节从除夕到正月初六放假7天。 下周迎来春运火车票第二次抢票机会，12306验证码将降低难度。 北京积分落户办法开始征求民意，满足5个条件就可以申请落户北京。 今天凌晨，屠呦呦现身诺贝尔颁奖典礼，瑞典国王为其颁奖。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我们将会为您详解北京积分落户政策。专家称，想落户北京难度依然比较大。 我国改革驾照考试制度，学车人拥有更多自主权，小型汽车驾照将试点自学直考。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周末去哪儿，怀柔新增了4家冰雪乐园，还有户外领队为您介绍延庆的徒步线路。 周五文娱资讯大搜索，介绍今明后3天的电影演出等资讯。 大约在8点45分是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张涛是平谷区一位女创业家，她通过带动周边的父老乡亲种植豌豆，实现了千家致富梦。多年来她成立的合作社给社员返利累计达到2000多万元。她一个小姑娘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给乡邻提供好经验好技术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在豌豆上做货真价实的文章。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2016年放假安排公布啊，春节放假7天，那么春节放假是从除夕开始还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白天最高气温5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0.3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放假的消息。 嗯，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2016年节假日放假安排。根据这个安排，2016年一共放假29天，其中春节7天假期依然是从除夕开始休，一直到正月初六。 也就是说，明年的春节假期呢，将会从2月7号放到2月13号。节后的2月14号，也就是西方情人节当天，虽然是周日，但因为串休呢，也是需要正常上班。 嗯，回顾一下春节放假调整啊，2008年到2013年。 除夕连续六年被纳入到春节假期当中。之前的春节假期是从初一开始休，到了2014年，春节假期有所调整，从大年初一开始。那么当时呢，也是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称除夕是春节当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应该回家团聚。 嗯，在经历了2014年不放假的除夕之后啊，2015年春节假期呢，除夕恢复了放假，明年春节依然是从除夕开始放假，休到初六、初七呢就上班了。 嗯。另外，昨天公布的2016年节假日放假安排当中还显示，2016年的节假日一共有29天，春节、国庆节分别是放假7天，剩下的5个假期均为3天。 相比于2015年中秋节撞上国庆节，导致中秋假期只有2天，2016年的假期安排呢，则没有这种情况，会比较完整一点。 嗯，那昨天这个放假安排出炉之后啊，不少网友开始琢磨着怎么拼假，能让自己多出几个小长假来。 嗯。 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甚至还给出了一个2016拼假攻略， 哎，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包括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啊，都可以用休几天年假的方式拼出9天的休息假。如果说您今年的年假还没有休，明年元旦啊，甚至可以凑个10天的长假。 嗯，至于这具体如何休，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为您说明了。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自己筹划，或者是上网看看网友们的智慧，给自己的休假安排做一个计划。 春节还有将近60天，可这回家的火车票呢得提前买。昨天是网络和电话预售除夕火车票的第一天，不过昨天上午7点开售起，除夕火车票再次瞬间被抢光。 哎，昨天没能抢到车票的朋友咱也不必太心急，来自中国铁路客票系统运行监控中心的消息显示啊，下周春运车票将会出现第二次抢票的机会，没有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咱们可以及时购票。 据介绍，明年春运铁路运力呢继续增加，其中春运增开列车预售期为40天，12月16号开始在互联网、车站窗口等各渠道同时发售。 根据往年的规律，春运期间将有部分旅客临时改变行程办理退票改签，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也可以关注余票情况，把握第三次抢票机会。 昨天我们的节目还报道说，在如火如荼的抢票热潮当中，12306的验证码给不少旅客添堵。对此铁路部门啊，昨天解释说呢，出现验证码不正确，是因为在验证码设置时，技术后台也会对图片进行微调、旋转、切割等，增加辨识难度。 铁路部门同时表示说，验证码其实它的设计初衷呢是让验证越来越简单，现在技术后台也在找一个平衡点，进行图库的优化，以后呢不清晰的图片将会被去除。 按照火车票提前60天预售的时间推算，今天您就可以买到猴年的大年初一当天的火车票了。有需要的旅客呢，请您关注12306的网站查询购买。 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资讯早八点，我们继续浏览资讯，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重要消息。 嗯， 北京市积分落户办法开始征求民意，满足5个条件您就可以申请落户北京了。 根据征求意见稿，简单来讲，这五个条件包括一，持有北京市居住证；二，年龄不超过45周岁；三，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四，符合本市计划生育政策；五，无违法犯罪记录。 那么征求意见稿明确啊，在京外地户籍的居民在获得户口之后，他的未成年子女也可以随迁过来。 有关北京积分落户的更详细解读呢，请您关注会市连线之后的重点关注。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想在北京申请积分落户，第一个满足的条件就是要有居住证。 嗯， 昨天呢，首都之窗同时也公布了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及其说明，并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京报报道，草案送审稿对居住证的适用范围、申领条件及管理制度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明确来京人员办理暂住登记满半年，并符合在京有稳定就业、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就可以申领。 此外，草案送审稿还明确，居住证实行迁住制，有效期为1年， 届满前30天继续在京居住的持证人可以办理迁住，有效期延长一年，逾期未迁住则证件的使用功能终止，补签后使用功能将会恢复。 征求意见的时间是从即日起到12月30号，在此期间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在网站的北京市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中对草案送审稿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关生活方面，我们再来说说，从本月起申领生育津贴的参保职工可以自选一家银行作为申领生育津贴的银行，生育津贴将可以直接打入代发银行。昨天北京市社保中心发布通知，对此予以明确。 据介绍，所谓生育津贴呢，相当于产假期间的工资，发放主体为生育保险与单位。此前生育津贴申报之后，一般是先行支付到单位，再由单位支付给参保职工。 根据市社保中心的通知显示，可供职工选择的银行共有14家，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其中北京农商银行、北京银行这2家银行仅适用本市领取待遇人员自选，其余则没有限制。 对于如何办理，市社保中心指出啊，相关手续是由单位统一办理。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医疗卫生方面。北京即将进入流感高发期，其中学校、幼儿园面临发生集中发热的风险。 根据流感监测数据及预警分析，近期呢，北京流感病毒活动度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一段时间流感病毒的活动度会不断增强，学校、托幼机构等单位啊，会出现集中发热疫情的风险，这个风险也会增加。 同时呢，不排除在流感高危人群当中会出现由于流感所导致的重症、危重和死亡病例的可能。 为此呢，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议，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居民可以在流感高峰来临前2周来接种。如果是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症状啊，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佩戴口罩，以免传染他人。 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来说说啊，新的食品安全法发布2个月，配套的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也终于露面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起草了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并正式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据北京日报报道，草案比现行条例增加了136条内容，首次明确了网售食品的抽检标准，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需要备案 IP 地址、 IP 审查许可证明、网址等信息，没有按要求公开入网商户信息的，最高将会面临20万元的罚款。 此外，这份草案还细化了食品安全法律责任裁量标准，明确了食品安全违法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并且对网络销售食品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如果您对草案有自己的看法，可以在明年1月8号之前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对于近期雾霾频发，昨天北京市气象局给出了解释，目前厄尔尼诺现象已经达到顶峰，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年份，北半球一般呢都会经历一个暖冬，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静稳天气，导致雾霾频率增加，程度加重。 关于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对减缓雾霾加重的影响呢，昨天气象部门给出数据显示，启动单双号限行措施之后，早高峰时段一氧化氮的浓度下降近40%，对抑制污染程度进一步加重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关于北京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京津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张晓玲表示说，从今天夜间开始，污染物扩散条件又会逐渐转差了，明后2天将会出现轻度到中度霾，空气能见度比较低，其中呢，本周六的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到了周日为5级重度污染。 不过从下周一开始呢，有一股强冷空气影响华北地区，污染物的浓度有所下降，到时候北京将会迎来3到4天的良好天气。 新鲜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2月10号也就是今天凌晨，2015年诺贝尔颁奖典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0:12，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手中领取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获奖证书，屠呦呦的家人陪同他出席了颁奖典礼。 屠呦呦因开创性的从中草药中分离出了青蒿素并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第一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我们将会为您详解北京积分落户政策，专家称想落户北京难度依然比较大。 我国改革驾照考试制度，学车人拥有更多自主权，小型汽车驾照将试点自学直考。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方面专家刘洋毅。杨毅你好。 你好。 昨天晚间呢，英国方面是召开了这个货币议息会议，那么会议上都传达了哪些信号呢？ 英国这个央行呢，昨日呢再度以8:1的票数决定维持利率记录在0.5%不变，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的维持不变。消息公布后呢，英镑对美元一度从1.52急跌至1.5111，随后呢收复了部分跌幅，当前维持在1.5150附近震荡。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圣诞节和年末将至的情况下，在市场的流动性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外汇市场呢并不平静啊。英国的央行的会议纪要主要显示出来，英国官员呢关注全球油价恢复跌势以及本国薪资增长放缓的这个态势。在这个美联储下周预计升息之际呢，英国央行并不急于跟进，并称与其他主要央行的想法之间没有机械性的联系。由于英国央行呼吁加息的阵营未能加大，令投资者失望，且会议纪要呢对于通胀的前景较为悲观，并称近期薪资的水平基本持平，英镑短线呢才出现上述的这种下跌。那总体来看呢，当前的英国经济较欧元区呢更为强劲，一旦明年上半年就业市场出现明显改善，工资的增长带动通胀提升，英国央行呢将以渐进式的步伐迈向加息。反映于英镑的走势来看呢，英镑虽然尚未摆脱下行通道，但下跌确实已经明确放缓。主持人。 那么本周呢，这个黄金的走势大概成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先给大家报个价啊。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康麦克黄金期货2016年2月合约的隔夜收报是1072.6美元一盎司，黄金本周基本维持在1068到1085美元一盎司，窄幅震荡，三次上探1085美元一盎司的压力均未能形成这个有效突破。此前我们也多次提及，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制约黄金价格形成有效反弹的主要因素。鉴于此前美国公布的就业及通胀数据表现向好，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概率呢已经提升到了78%，金价因此支撑不能形成有效的反弹。由于部分投资者在下周美联储会议前呢选择离场观望，当前金价仍在窄幅震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这个布拉德都表示，首次加息之后将以渐进式的步伐进行加息。因此呢，如果美联储只是符合市场预期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则很有可能不会对短线的金价构成更多的下行压力。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已经体现在当前的金价之中，但是在中长线的这个走势上呢，黄金价格依旧面临再度下跌的这种风险。主持人。 最后呢，请杨毅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市场拍价。 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市场拍价，美元642.36，日元5.2792，澳元467.2，欧元706.74，英镑975.2，港币82.88。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杨毅的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现在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早晨的8:2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北京积分落户的事儿。昨天呢，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通过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的官方网站征求意见。 根据办法，申请人参加积分落户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拥有北京市居住证，年龄不超过45周岁，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符合本市计划生育政策，无违法犯罪记录。 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呢，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哪些项目可以获得积分呢？我们的编辑也是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积分落户所涉及的项目一共有10项，包括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教育背景、创新创业指标、信用记录和守法记录等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不同的项目所匹配的分值啊也不一样，而且积分是有加分也有减分。比如一个博士学位呢，可以获得39个积分，而如果是小商品从业者，每年则会减掉6分。 不难看出的是，这些指标的设置呢，体现出了北京进行人口疏解、控制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的一个导向。 各个分值都有了，到底有多少分才能够申请落户呢？征求意见稿介绍啊，市政府会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落户分数线。 之后呢，市有关部门会根据申请人积分情况和落户分数线，初步来确定年度积分落户人员，并对积分情况向社会公示。通过公示的申请人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常住户口。 有知情人士分析呢，在确认积分落户名额时，可能会按照落户分数线按分数由高到低排序。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积分落户实施之后，北京的人口会不会急速的增加呢？对此有关专家认为，积分落户会导致人口剧增的观点并不正确。北京实施积分落户政策是在人口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之下，积分落户的难度其实依然比较大。 还有朋友关心啊，积分落户成功之后，申请人的亲属该怎么办？征求意见稿显示，获得积分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及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配偶、父母申请落户，按照本市现行的亲属投靠落户政策来办理。 那么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可以登录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的官方网站，或者是通过发送传真的方式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个传真号码你可以记一下，6641-3006，重复一遍，6641-3006。 继续重点关注啊，来说一说我国的小汽车驾照考试将试点自学自考。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件，出台措施推动我国驾照考试制度的全面改革，学车的朋友呢，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按照这份意见内容呢，我国未来将推行学员在驾校学习时先培训后付费的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学员可以在完成培训学时之后再支付相应的费用，使学员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不愿意到驾校学车的朋友呢，小型汽车还将试点自学直考，由家人朋友帮助学习者学习驾驶。不过啊，在家学车从自学车型、指导人员条件以及保障安全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 此前啊，想要参加驾照考试呢，都要通过驾驶培训机构来进行统一报名，而未来考生呢，可以自主选择考试的时间和场地了。 这次的意见对考试组织也进行了优化，未来我国将建立统一的考试预约服务平台，提供互联网、电话、窗口等多种报考方式，考生完成培训之后呢，就可以按照规定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考试场地。 另外关于具体的考试，比如说路考也有一个变化， 目前啊，小型汽车的考试会抽取20%的考生来参加夜考，而在改革之后，这一做法将会改为全都在白天采用模拟灯光来进行考试。 嗯，除了便利学习者之外呢，意见还将加大对培训及考试的监督。例如，如果驾驶人在取得驾驶证后3年内发生交通死亡事故，并负主要以上的责任，公安部门呢将会倒查考试发证过程。 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考试员有参与伪造考试成绩等违法行为，将会取消其任职资格，终身不得参与驾照考试工作，构成犯罪的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我国驾驶人已经超过了3亿。2010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有3000多万人申请驾驶证，到2020年，驾驶人的数量将会达到4.7亿。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进京方向是车多的，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京通的进京跨河桥到双桥交通流量比较大。另外呢，路况编辑提醒您啊，今天上午长安街将会频繁的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避开长安街行驶。 嗯，那么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周末去哪儿，怀柔新增了4家冰雪乐园，还有户外领队为您介绍一下延庆的徒步线路。 嗯，周五文娱资讯大搜索介绍今明后3天的电影演出等资讯。 嗯，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啊，提示您提出的问题是2016年的放假安排已经公布了，春节放假7天，那么请问您明年春节放假是从除夕这一天开始，还是从大年初一这一天开始呢？ 嗯， 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个，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下面来听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个体工商户的部分费用扣除标准。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个体户所使用的资产设备如何进行扣除处理。 个体工商户根据生产经营活动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规定构成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价值的部分，应当提取折旧费用分期扣除。 个体工商户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用，以及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而购置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的购置费用，准予直接扣除。单台价值在10万元及以上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按固定资产管理，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 个体工商户有2处或2处以上经营机构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处经营机构所在地主管事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终止生产经营的，应当在注销工商登记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注销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结清有关纳税事宜。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 今天可真冷啊，老公你看，雨刮器和前挡玻璃都冻到一起了，我去拿杯热水来冲冲。 热可不行，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用热水冲洗，因为水温和前挡玻璃之间强烈的温差很容易炸裂车窗， 雨刮胶条也会因此变形。 那该怎么办呀？ 把空调开至热风，把空气分布调节器调到前风档，热风对着吹一会儿，雨刮器自然就化开了。 明白了，停车后把雨刮器支起来，是不是也会好一点？ 你真聪明。不过更重要的是，寒冬长途驾驶前最好去上海大众 4S 店检查雨刮，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8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8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点3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进入到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说说怀柔新增加了4家冰雪乐园，其中曾在2014年年底举办 APEC 会议的雁栖湖景区，今年冬天将首次举办冰雪文化节。近日呢，雁栖湖景区正门北侧的停车场已经变成了一个设施齐全的冰雪世界了。 据北京日报报道，雁栖湖景区呢将会以自然山水 APEC 会址为依托，在景区内外打造出18000多平方米的冰雪区域，还有配套的餐饮服务区等。 除了雁栖湖，今年怀柔还新增加了3家冰雪乐园。圣泉山景区将在门口停车场开办冰雪乐园，鱼世界产业园开辟了占地30000平米的冰雪嘉年华。另外，鹅和鸭农庄将开展雪地真人 CS 项目。 怀柔区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他们只有淮北国际滑雪场，去年增加了鹿世界主题公园亲子冰雪季，今年呢能开展冰雪项目的景区达到了6个。 嗯，旅游资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周末去哪儿玩呢？周末两天啊，预报显示北京可能还会有雾霾。在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北京北部地区啊，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户外俱乐部的领队陈默先生，请他来说说这个周末他会选择带队员们去北京北部的哪个景点。我们来听一下采访录音。 这个周末呢，我们打算带队员到北京周边，就是延庆啊，有一条户外经常走的一条经典路线叫香屯。香屯呢，它是一条徒步穿越路线，这条路线它是一条峡谷，然后中间是有一条小溪，然后穿梭着，然后冬天呢，它是水都已经结冰了， 嗯， 而且它那峡谷啊，中间全都是有一些怪石啊，就是奇形怪石，就是说给这个普通的一条徒步路线呢，增加了一些难度，但是呢，又很安全，这么一条路线。 如果有朋友想去那儿的话，在交通方式上，你有什么建议吗？ 基本上我们都是带领队员，我们包车走。要是咱们那个有很多客人想自驾去的话，开车的话呢，从北京出发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那如果坐公交的话方便吗？ 因为到那块儿啊，它是到延庆嘛，是属于周边了，它那个车呢很少，那个车的时间呢晚上结束的也比较早，基本上也都是在4点钟左右吧就没有车了。 哦， 而且现在天黑的比较早嘛。要是说坐公交车去的话，必须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的话能够走完这个行程。 嗯，中午要是在那边吃饭的话方便吗？ 这个看根据个人需求吧，因为要是说想享受这种户外的感觉的话呢，咱们可以自己带一些。 嗯， 如果说自己不方便带这些东西呢，咱们可以直接在穿越出来之后到了香屯村，香屯村有很多的农家院，可以在农家院呢去解决一下这个午餐的问题。 刚才户外领队提到的乡屯村呢，位于延庆大庄柯乡，村里还有近千棵300年以上的板栗树，村里的古井石磨十年一直保存完好。乡屯村曾经在2007年入选北京最美乡村。 除了刚才介绍的乡屯，在北京北部啊，冬天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景点呢？我们再来听听户外旅游领队陈默先生经常带队前往的线路。 因为现在冬天，可以给大家建议几个地方，基本都是坐落在怀柔跟延庆这几个地方。其中你像包括咱们刚才说了乡屯啊，白河呀，白河踏冰，然后还有在延庆的一个桃源仙谷，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白河呢，它是最后流入到密云水库的一条河流，白河呢它的水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到冬天呢严寒的时候，它那个街面啊全都是结成冰。白河呢，它是属于密云和怀柔的交界处。如果说咱们自驾去的话呢，可以到云梦仙境的一个景区，可以从那块进，从云梦仙境进去往里走，一直到白河，也可以从密云的叫白河谷从那块进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有很多路线嘛。每年啊都会有很多人去那块玩，就是白河踏冰。 那您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来着？ 桃源仙谷。它也是在延庆的一个景区，它那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冰瀑，就是冰瀑群，就是很多那些瀑布啊冬天啊结成冰，形成一种冰花嘛，就是特别好看的。而且呢它那个冰瀑面啊特别的大，得有100多米宽吧。有喜欢像拍照啊或者喜欢摄影啊，都可以去那儿去看一看。 如果想自驾去的话要开车到哪儿呢？ 它是一个景区，导航可以直接导过去的，就是桃源仙谷景区。 听完领队的介绍，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呀，不要爬野山，尽量选择那些游客较多、线路成熟的景点。而且冬天呢，天黑的早，户外气温又比较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那旅游资讯呢，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省市旅游的消息。从明年的1月16号起呢，北京到厦门将首次开行直达特快列车了。目前呢，这个车次在12306火车售票网站上已经开始放票，软卧票价比高铁的二等座还要便宜一些。 这趟直达特快全程运行大约是18个小时。Z307次列车下午4点04分呢是从北京西站始发，第二天上午10点29分到达厦门站，返程的车次是 Z308次，始发和到站的时间都是在白天，所以说您不用贪黑起早。 这趟直达特快呢，硬座票价240块钱。硬卧上铺的票价408块钱，软卧上铺的票价是640块钱。软卧上铺这个价格呀，比北京到厦门的高铁二等座还要便宜150块钱。 我们通过12306网站查询发现呢，从明年1月16号到2月6号，农历腊月28，从北京到厦门的 Z307次的硬座票，还有这期间的软卧、硬卧票，有的日子都已经卖光了。 目前呢，从北京到厦门还有3趟高铁列车。车全程运行时间大约是11个小时，春节前的一些日子呢还有部分余票。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今天的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朝鲜知名的牡丹峰乐团首次来华演出，从明天开始在国家大剧院连续演出3天。 据报道呢，演出还包括了多首中文歌曲。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啊，据媒体报道说，这次来华演出啊，牡丹峰乐团不对外售票，朝鲜驻华使馆将邀请中国各界人士2000多人去现场观看演出。 牡丹峰乐团是2012年组建的，现在有22名成员。女团员们因为气质青春靓丽，着装不失性感，被认为是有很大突破，近年来逐渐被中国的网友们熟知。 在曲风上呢，牡丹峰乐团被认为是开创了富有流行元素的朝鲜音乐新风格，代表曲目有学习吧、祖国赞歌等等。2年前，这个歌曲《学习吧》开始在中国网络上热传。视频当中的5位朝鲜女歌手穿着耀眼的亮片短裙演出，让人耳目一新。这首歌也被很多网友称为是朝鲜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的录音哈。 听了这个歌曲能感受到是一个很有朝鲜风格的一个元素的歌曲哈， 对，很有时代感、 如果再配着这个视频啊，观看牡丹峰乐团们这个队员们的一个表演，可能更有这个朝鲜韵味一些。 对，好，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关注今天的周五文娱资讯大搜索了。我们先来为您搜索一下最新的影片，香港新一代导演郭子健的新片《权力扣杀》今天上映。 郭子健呢，近年来拍布了不少口碑不错的影片，比如说2010年上映的《打擂台》，被认为是回归香港经典动作片的怀旧之作，曾经获得了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4项大奖。去年上映的《救火英雄》呢，也是郭子健的作品。 今天要上映的这部新片《权力扣杀》呀，被称为羽毛球版的《少林足球》，讲述了一名退役的羽毛球女运动员教三个刚刚走出监狱的年轻人打球的故事。在过程当中呢，他们彼此都找回了自信，在赛场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这部影片由郑伊健、郑中基、何超仪主演，风格轻松幽默、热血励志，特效上呢也下了不小功夫。不过呢，有评论认为这部以羽毛球为主题的影片啊，题材可能有些太过冷门了，这个票房表现前途未卜。 今天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呢，在题材上也是剑走偏锋，是一部小成本的喜剧犯罪片，片名叫《东北偏北》，故事呢主要讲述了一个抓捕流氓的故事。 哎，这具体情节是30多年前在东北的农村发生了多起性侵案件，为了破案，一个公安队长和一个中医老教授成了破案搭档。当土方法遇上科学推理，碰撞出了不少笑点，也让案件最终得以侦破。 有影评指出呢，这是一部没有明星演员、没有时尚植入的电影，在票房上其实并不讨巧，可是这部电影回归最传统的手法，把一个抓流氓的故事拍成了一段非常规的探案电影。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索一下这个演出方面啊，为您搜索一下由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谭盾担任指挥的音乐会《水上丝路》马可波罗，明天晚上7点半将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听名字就知道是一场关于水的音乐会，演奏曲目呢包括我们听到了《水的梦幻》等等，再加上谭盾作曲的12把大提琴协奏曲《马可波罗》，可能会给观众一种听着音乐环游世界的感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谭盾就因为歌剧《马可波罗》获得过格莱美作曲大奖。这次呢，他带来的12把大提琴协奏曲《马可波罗》是作为国家大剧院8周年庆典的一个主打曲目。 目前这场演出还有最低260块钱的票，演出明天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那么在这个周日呢，喜剧疯狂电视台也将会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这部喜剧的编剧导演是台湾喜剧大师谢念祖。说起他的监制啊，更是大名鼎鼎，是台湾康熙来了这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王伟忠。 哎，这部喜剧呢讲述了一个只剩下2名员工的疯狂电视台如何在艰难的媒体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他们用相声来播报新闻，做全宇宙唯一说真话的儿童节目，还有最精彩的政治评论摔跤秀。 还有报道说呢，有时候观众有机会上台参演疯狂电视台，还能担任剧中的临时演员。这部喜剧本月13号、14号在北京喜剧院上演，从票网站查询得知呢，目前还有最低160块钱的票。 北京时间8点42分，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还有晚上的空气质量就真的变差了是吗？ 今儿晚上空气质量不会明显变差。 那太好了。 不会的啊。首先是今天白天啊，应该说称得上是暖阳高照的好天气了。我们也感到早上天气啊并不太冷。现在8点多呢，城近郊区的气温啊已经上升到了0度上下。那么这个下午这个气温呢会快速的上升，预报的最高气温呢为5度，但是到了下午啊，这个城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7到8度了。那么也是今天白天是适宜大家的户外活动。那么夜间呢，北京还是应该在一个高气压场的控制下。使这气压场呢有些减弱，但是呢因为空气湿度不大，所以这个污染物不会马上就聚集起来。 我们以为说周六啊会来了新一轮的污染，以为今天晚上就会有这个变化呢。但是周末的天气总体情况是如何的，请您再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明天白天呢，就是明天周六啊，随着气压场的减弱呢，是大气透明度开始转差，但是也不会严重。明天白天啊，北京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5度上下，同样还是比较适宜啊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 嗯， 那么周日的早晨，这个大气透明度就不太清晰了，主要是东部、南部郊区一些低洼路段啊有轻雾或者轻度的霾，能见度呢在1到2公里，天气呢也不像今天这么晴朗了。 嗯， 到了夜间呢，天气还会逐渐的转阴。目前预报呢，周日夜间有小雪，不过从天气形势来看呢，还不足以出现全日性的明显降雪。 嗯，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一旦出现降雪，可能周对周一的早高峰啊会有一些影响。 是， 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临近的天气变化吧。 嗯，好，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确实，看来周日这一轮雾霾过去之后，周一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交通又会出一些状况哈。我们到时候多加小心。谢谢全工，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夜间最低气温0下3摄氏度。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到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良。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以晴为主，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两天本市没有明显的雨雪及大风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北京时间8:47，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蔡杰，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分析。小蔡，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是恢复尾号限行的第一天，全市早高峰路网压力较大，7点半以后环路流量上升明显。从线圈图上就能看出来，今天补偿性出行的车辆不少，尤其以西部地区流量上升最快，压力最为突出。目前来看，西二环、西三环、西四环的南向北方向，东部地区东二环、东三环全线、东四环南向北方向都出现了集中拥堵的情况，尤其以西二环拥堵最为严重。目前南向北方向的队尾还在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蔡慧营桥区的东向北匝道也不太好走，影响到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排队较长的情况。目前的队尾还在玉亭桥，可以说今天早间出行流量与以往的周五早高峰是基本持平的，拥堵峰值都在7.0以上，预计晚高峰还会持续保持这种集中出行的情况，建议大家避开拥堵路段，错峰出行。好，主持人。 嗯，好，非常感谢蔡杰带来的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我们一起来听张涛在豌豆上做货真价实的文章。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任何的色素、添加剂、防腐剂都不加。 嗯， 咱们就是培育的这个品种，黄色就是黄色，绿色就是深绿色。 嗯 嗯，就不用加色素， 就是盐度也特别好，就吃在嘴里面又不会特别干。 这个名叫卡超娜的豌豆酥吃起来香香脆脆，生产的公司是荣涛食品有限公司，这是北京的龙头企业。负责人张涛和豌豆打了20年的交道，他凭借豌豆成了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38红旗奖章等多项荣誉。他们现在有集科研、制种、推广、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而且合作社制度更给社员返利几千万。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企业家？在他身上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我4岁哈，我父亲就去世了，然后我母亲常年有病，高中了我就没念，没钱。94年结的婚，95年就有儿子了。我儿子一周多嘛，到97年我就把饭呀什么都做好了，把他们家俩照顾完了之后，我出去做点小买卖，卖过贺年卡，卖过雪糕，到97年的时候卖大米。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豌豆没有人做这个，它的利润空间也比别的稍微高一点。经过2年吧，客户也一点点积累多了嘛，我就专门就收豌豆了，是这么的干起来的。生活逼的吧，不得已上不了班去。 哎呀，那时候得挺难的。 你像我儿子哈，出去哈，娘俩领着，就是街坊四邻老太太就逗他说，让你姥姥抱着，不，我姥姥腰疼，我领着我姥姥走，就那样。 张涛是个高个子，按理说他的孩子应该也不矮，可是他说孩子小时候没能好好照顾他们，稍微大一点又送到小饭桌，营养没有跟上，个子没蹿起来，所以总觉得愧对他们。当时他把老的和小的都扔在家里，这是生活所迫。不过为了家庭努力奔波时，他发现甘肃等地利用中国农科院的先进技术，使豌豆产量达到了每亩6-700斤，而我们和这些专家距离这么近，太应该多去请教了。 农科院这个豌豆培育专家孙云月教授帮助我，我就在我们村儿自己试种，哎，我第一年就长了600斤一亩地，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件好事，告诉身边所有的人，我说你种，我保证介绍这好种子，给你介绍这好经验。当时让他们种，比自己种心还累。那年这个也风调雨顺，市场也好，我的利润应该在一斤在4毛多钱左右。粮食哈，看1毛钱的利润就很高了， 是吗？ 哎，我就留了1毛钱，我一斤给他们返了3毛6，因为他的豌豆最终的价格到1块3毛6了。拿这个分红钱哈，一进门就说，哎呦，我觉得给返1毛钱就不少了，给返这么多。 致富不忘乡邻，张涛自己在豌豆种植上吃到甜头后，还启发身边的人也来种植。即便种了一辈子地的大爷们听不进去当时一个小姑娘的话，但眼瞧着人家收成越来越好，最后也都加入了队伍。而且当时的张涛完全站在农民的角度，给他们在合同上签订最低保护价，大家一起赚钱。更多的农民通过豌豆种植走上了富裕道路。张涛面对着越来越大的种植产业，又开始思索其他更长远的打算。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套大动作真正让合作社腾飞了。 农业来说哈，做一产来说，真正说收了就卖，风险也很大。农民说挣一年赔3年，这个很常见。到09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么好的原料也能加工成一些食品，而且咱们就是说这个农委农业部也有相关的政策，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农产品深加工再出售。我是10年又成立了食品公司，很先进的了。 对， 其他的人家都是这个公司成立合作社，咱们是合作社成立了公司，咱们这个产品一上市，市场就供不应求。2013年5月份吧，咱们郭书记调研合作社的时候，我也给他这个把合作社的详细情况给他介绍了一下。他说这个你小豌豆做出了大文章，就现在一直回想起这句话，我总觉得说我这个文章怎么样再做大点儿。然后呢，下一步呢，我还要做豌豆的蛋白粉，还有淀粉的提取。 2007年他们成立合作社时，社员返利才几万元，到2014年，这个数额已经增长到了700万，几年累计发放分红返利款2000多万元，可以说圆了千家致富梦。尤其在未来，如果豌豆蛋白粉投入生产的话，这将填补北京甚至华北地区的豌豆蛋白粉生产的空白。张涛自己没有把分给大家那么多钱看得很重，他甚至满心满意地认为应该根据合作社法不断增加农民的家庭收入，倒是在产品质量上他一定要把好关。他非常自豪地说，无论豌豆种植还是如今深加工的豌豆酥小零食，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安全事故。 说那你这个食品安全你们是怎么控制的？我说很简单，只要说你这个企业的老板敢吃，你生产的工人敢吃你的产品，那这产品绝对就是安全的。而且吧，我给您讲一个，就是说咱们的质量哈，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我接着一个电话，他说他是俄罗斯的客户，想要咱们家的产品，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呀打开咱们这产品，倒在一张纸上，他又从他自己包里掏出两包别的品牌的产品，也倒在纸上了。我看他的表情哈，因为我不懂，听不懂他说话，看他的表情就觉得咱家这产品特好。然后这翻译就跟我说，说张总，说客户通过他做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说就相上咱家的产品了。 那咱们有没有打算把这个生意就真的做到俄罗斯去？ 已经成交了。已经都给他发过货了。春节前给他发的，现在马上又要发货。像您说这个货真价实，我在这四个字上我很受益，我把它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去干。我不会说今天说我掺点这个，明天我加点那个哈，我为了一时的利润，那样是做不长久的。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儿，就没问题。只要坚持住了，就一定能成功。 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更好的一个我。 好了，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2016年放假安排啊，昨天公布了春节呢是放假7天，请问春节放假是从除夕开始还是从大年初一开始呢？那答案就是从除夕这一天啊就开始放假了，一直放到大年初六。恭喜手机185尾号7249的这位朋友，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冰冰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见。 明天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15100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